平安堂的弟兄姊妹和其他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个主日再一次入到你的家的里面，和你们一起在网上敬拜主。今天是我第二次在网上来到讲道，其实都未习惯，因为这里是没有其他人，我纯粹是对着手机那个 camera 来到讲说话，还有就是帮我打点一切的师母。所以你会发觉灯光未必是迁就得那么好，因为室内环境的限制，还有就是 PowerPoint 在录制的时候，因为是用人手来到去调校，所以效果也都未必那么好。但我和师母都试了有两个钟头的时间，已经是尽量做到我们所能够做的了。虽然病毒暂时是隔开了我们彼此之间的接触，但我们的主永远和我们是同在，圣灵将我们的心是扣埋在一起。图书博士 A.W. Tozer 他一句说话讲得非常好，他说我们回不到圣殿去敬拜神，是完全影响不到我们的敬拜，因为圣殿是和我们是一起的，圣殿是从来是没有和我们分开过。在全世界面对这个特别的经历当中，大家心里面都难免有恐惧，就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从圣经一件特别的事件里面寻找安慰。今次肺炎疫情令很多不同的人想起是和2003年 SARS 一役是很相似，当年的重灾区就是中港台和加拿大的多伦多。2003年我仍然住在 Calgary， 印象之中 Calgary 是并没有爆发这个 SARS 疫情，所以当时接收到那个的资讯是感觉不到是那么埋身的，反为之前两年2001年的911就震撼得多。当时我是在上班，听到消息，我看回新闻报道，简直是不相信自己的眼。那一个的世贸双子星大厦，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， 我曾经都去过，咁就成栋冧咗啦！无数华尔街嘅精英突然间失去咗佢哋嘅生命。当然，全世界喺当时嚟讲都系不断嘅报道呢件事件。今次肺炎疫情亦都系一样，我每日基本上都上网去了解最新嘅情况，晚上我亦都有去收睇呢一个 CTV 或者系 CBC 最新嘅报道。好多时候发觉早上同埋晚上嗰个嘅疫情发展都好唔同，疫情系演变得瞬息万变。就让我哋而家，我哋暂时将这个疫情的担忧放低，盼望我们听完这一堂道之后，我们重温回耶稣在历史上的工作之后，给到我们在信心上的依靠，得着安慰和盼望，更加有力量的面对将来。耶稣基督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的神，昔日、 他有能力所做的事情今日一样可以做。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，这段的经文我给一个题目，他叫做谁掌管风暴。这件的事迹三本的福音书都有记载到，即是马太、马可和路加。故事的背景就是耶稣基督好像平时一样，他和门徒向群众讲道，很忙碌，因为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一直是讲到夜晚。经文提到，当晚黑来到的时候，即是黄昏之后，耶稣他要休息了，就去到加利利海的另一边，希望去到那里来休息。可能因为实在太疲倦了，他上了这个船舱，打算去另一边，在个船舱那里没几久，耶稣就睡着了觉。跟着故事就来到高潮了，在这个圣经正话所看的经文三十七节的里面，这里讲到忽然起了风暴，波浪打入船外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很简单的一节的经文，忽然起了风暴。如果我们看环球圣经译本，就讲到猛烈的大风暴，一个 hurricane， 这个很犀利。加利利海是在水平线以下的海，而四面亦都是有高山嚟到係圍住呢一個嘅海，係基本上係冇風係入到去嘅。呢一個嘅海係好平靜，好似湖一樣咁平靜，所以加利利海又稱為加利利湖。不過如果有強風，可以穿越山嗰啲嘅罅位，入到去湖里面而翻起风浪的话，一定是非常强劲的风，而且事前也都没有任何的征兆，话来就来。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船上面至少是有四个的渔夫，这四个的渔夫见惯风浪，但很奇怪，今次这个的风暴非常的特别，可能门徒都发觉到这个风暴有巨大的摧毁性，以致他们很害怕。当海浪是直冲过来，门徒知道心知不妙了，因为在三十七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跟住有个奇景，个奇景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一班的门徒他想着就是说可以帮他们渡过这个危险，那位的夫子，他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竟然在船上面睡着觉，有没有搞错？三十八节里面一节的经文，这里讲到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么？班门徒说，夫子啊，你做什么啊？你没有看到这个的大风暴吗？的巨浪已经冚过来了，你不关心的吗？你还可以睡觉？船都满了水了，你帮一下手滗水都好啊。班门徒一定是在心里面这样问，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好像完全不关心现在的情况呢？为什么不理我们的安危呢？ 就好似今日呢一个嘅肺炎疫情一样，我哋可以问：喂，主耶稣啊，乜你冇 WhatsApp 嘅咩？你冇睇 Facebook， 冇去 Instagram 嘅咩？啊，你冇睇新闻嘅咩？你冇听或者系去问身边周围嘅朋友，佢哋系讲嘢嘅咩？又或者你去超级市场，你睇唔到啊抢购日用品嗰种嘅虚撼场面咩？神啊，你究竟去咗边度啊？神啊，你点解好似隐形咗一样啊？嗱，门徒当时希望佢哋嘅夫子可以帮忙佢哋做啲嘢，但系耶稣瞓咗觉。嗱，我自己其实系一个比较容易瞓着觉嘅人，啊，好快就嚼嘅一声噶啦，啊，亦都唔容易俾一啲外界嘅影响嚟到系吵醒，但可能大声嗌我一句，又或者啊师母佢摇我两三下，我就会扎醒。但系喺呢一度老老实实，啊，有冇理由咧？你话打大风，成架船抛来抛去，入晒水啦，大家都吓到手忙脚乱，耶稣居然可以瞓觉。耶稣话，即圣经话，耶稣系枕着枕头瞓觉。啊，当时我肯定就系话，大家嗰啲嘅衫裤或者连个枕头，其实都被那些浪冚到湿晒噶啦，仲有乜可能会瞓着觉咧？唔好话呢一只系十个八个人坐嘅船，好细只。就算而家你十几二十万吨嘅豪华游轮，啊，当遇上大风浪嘅时候，都会抛来抛去，唔舒服噶啦。好难仲可以瞓得着觉。你可能话主耶稣究竟系搞边一科？啊，点解门徒最危险嘅时候，耶稣唔理呢？就好似今日，点解疫情咁严峻嘅时候，神唔制止呢？点解？其实有一个问题就系话，我相信耶稣当时其实真系可能系特登系诈瞓觉，即系话佢唔系真正嚟到系瞓着。嗱，讲到呢度嘅时候，可能你心里面都有呢一个嘅疑问，就系话耶稣系咪真系瞓咗觉啊？抑或系清醒嘅咧？啊，直接讲就好似正话所讲。就是说耶稣是不是他是诈瞓呢？嗱，我咁讲咧系好大胆嘅，但我哋又唔能够冇呢一个嘅疑问。喺呢度，大家有个疑问嘅时候，想大家带翻你去睇翻喺路加福音24章。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在以马五斯路上跟两个人来到相遇。当时这两个人正是谈论耶稣之前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。你猜耶稣他知不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讲什么？硬是知道，一定知道。但耶稣就诈地不知道，然后就问他们两个，究竟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你们忧忧愁愁的？两个人就说，喂，你住在耶路撒冷，没理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。然后这两个人就一五一十将事件告诉耶稣知道。耶稣在两个人面前是诈地不知耶路撒冷发生关于他自己的事情，当然是有原因。 就是让人亲眼来到看到他从坟墓里面真正的复活，是让两个人谈论那两个人有更深的经历，然后将所遇见的是传开出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有理由相信，当时耶稣他是清醒，但他仍然好像睡觉一样，因为他一个更大的目的来到去教导门徒。另外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拉撒路复活这件事。耶稣的好朋友马大和玛利亚，当他弟弟拉撒路病重的时候，马大一家就去耶稣所住没几远的一个城市那里，去请他立即来到这个的马大玛利亚的家，在那里呢来到是医治拉撒路。点知耶稣基督他特登在这里呢，在这个的城市里面呢他住多两日，然后特登又去另外一个的城市犹太，而不是直接去伯大尼马大和玛利亚家。后来我们都知道结果就是拉撒路死了四日之后，死了四日之后耶稣才施施然去到他家。所以马大就对耶稣有一种埋怨，他说主啊，你早点来就没事了，为什么要搞到现在才来呢？为什么耶稣要特意延迟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要将他更大的荣耀彰显出来。若果耶稣一早就去到马大的家，然后医好了在病中的拉撒路，当然这样也都会显出耶稣的能力，但是没有那种震撼性。但现在条尸已经死了四日，死到透透彻彻，又臭又腐烂的尸体，然后耶稣才将他从死里复活过来，将绑住尸体那些的布完全的解开，然后跳下跳下跳出来去见那些的人。哇，那种的震撼性是无法去形容的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门徒叫醒耶稣之后，跟着耶稣就斥责风和海，要他立即来到平静，即是一个字那么浅，就是 stop， 平静，风暴就即刻停止了。然后耶稣又责备门徒，你们做什么这么没胆，为什么还仍然是没有信心呢？最后门徒问，这个到底是哪一个来？即是说他们认识和跟从的这个耶稣，他们问这个到底是哪个，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说话。这件平静风浪的神迹就在四十一节来到去结束。我想耶稣基督这个的神迹给到我们有两方面主要的教导。第一，就是谁掌管大自然；第二，就是耶稣的同在。耶稣有平静风和海的权柄，只有神才有这种的能力。神能够将狂乱的海去平静，有能力从空虚 混沌的天地之中創造出有秩序這個的宇宙。在四十節或者聖經是沒有打出來，當耶穌平靜了風浪之後，他就責備那些的門徒，為什麼這麼膽怯啊，你們為什麼這麼沒有信心啊？當耶穌這樣去責備門徒的時候，你覺不覺得門徒很冤枉啊？狂風暴雨怕都不得，怕都被你罵啊。主耶穌所責備的，我們要知道主耶穌所責備的不是說因為班門徒吵醒他睡覺，而是一班跟了耶穌很久的一班的門徒，他只是顧到眼前那個的風浪。其實在這件的事件之前，即是說在馬可福音四章之前，門徒親眼見過耶穌很多不同的神蹟，包括潔淨大麻風，也都醫治了一個四肢癱瘓的人，即是那個癱子，醫治了一個隻手枯乾了的人，以及趕鬼，各種的神蹟，門徒全部都是親眼見到的。其實今天也是一樣，我們聽到就聽過，我們見又見過，但是真正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就不知所措，因為是神，所以祂可以平靜風浪，風和海都聽從祂。當然不單止這樣，今天對於一切的疾病、病毒、邪靈、污鬼，耶穌都有權柄去制止。今次人類是面對這一場的瘟疫，不單止我們這一代是未曾經歷過，就算我上一代都未經歷過這麼嚴重的大流行病。上一個星期我都提及，對上一次的大流行病就是西班牙感冒，這個的 Spanish Flu 是發生在102年之前。這一段馬可福音這一段的經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其實自然界不單止風和海，自然界包括細菌，包括病毒，都是在耶穌基督的掌管之中。第二方面，耶穌的同在，這個重點我們一定要知道。大家要留意，就是說當這個風暴發生的時候，門徒有危險的時候，耶穌是跟門徒一起的。今天經文也是同樣的提醒我們，耶穌在今天這個的瘟疫當中也同樣與我們是同在的。雖然新冠狀病毒在這個大流行當中，我們不知道將來會是怎樣，我們都知道這個的疫情的發展其實每時每刻都是不同，但是安慰的是，安慰的是在歷史掌管當中的這位神今天仍然掌管，今天仍然會行其事，今天仍然是 take control，他不會睡著覺，而是他是在你和我的身邊， 陪伴着我们。耶稣基督是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的神。在经文的最后一句，第十四十一节，这个到底是哪一个？门徒这么问，这个到底是哪一个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这句说话当然不是说门徒不识耶稣啦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不是说耶稣突然间变了样，门徒认不到耶稣那个样，不是，那是说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耶稣那个能力是这么大，不单止医病赶鬼，就连自然界都听从他。门徒在危难当中发觉对他们所跟从的神有一个崭新的认识。同样弟兄姊妹，在危难、在瘟疫、在病毒当中，原来很多时候都会迫使我们去更深去认识神的大能。耶稣基督原来同我们是同一条船，神原来同我们坐在一条船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不用怕，怕就两份，主耶稣同我们一起怕，如果怕的话。另一方面，昔日耶稣基督同门徒在船上面，并不代表因为有耶稣的同在，门徒就是风平浪静，不会经历风浪，不会经历困难，不是。同样今天耶稣同你同我都是一条船，虽然我们做足一切的功夫，我们戴口罩，我们经常洗手，我们保持社交的距离，但是不代表你同牧师，我们一定不会受到病毒的感染。耶稣没有这样的应许，他更加没有担保。我自己呢就属于是高危一族，我的女儿呢在美国经常提醒我，你一切要小心点，样样都要小心，你暂时呢就不要去列治文那些餐厅，再不要去那些 food court 来到吃东西了，你要戴口罩，你这样的年纪呢很容易中招的。我都听话的，但更重要的是我心里面我没有那种的恐惧，因为主与我同在，我里面就有平静安稳。没有人知道疫情在接下来这一段的时间会是发展成怎样，可能几天之后，可能几天之后全城都会封锁，我们叫做 lockdown。 到时哪里都不用去，但我知道没有任何的病毒可以胜过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，没有任何的病毒使到神的爱是远离我，也没有任何的病毒使到我们同神的爱去隔绝。我更加知道谁掌管明天，谁掌管将来。但愿今天的信息都给到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。有一首的诗歌歌词这样说，我不知明天将会如何，每一天只为主活，我不要为将来忧虑，因我信主的应许。我今日与主同行， 因他知道前面的路程，有好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够识透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谁牵着我的手。我们一起来到去同心的祷告。主啊，你的爱是永远不变，没有任何的病毒是不可以将我们和基督的爱来到隔绝。感谢主你的说话和应许，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作为你的儿女，虽然我们仍然会是经历风暴，仍然会是经历那个疫症，经历那个病毒，但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更加是那位永远坐在在宝座上的王，是宝座上的主，我们就有信心靠着你来到去经历风暴和一切的逆境。因为大自然是主你所掌管，风和海你都可以制止，我们又何须惧怕呢？帮助我们可以无时无刻的都可以信靠你，在我们身边来到是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身边这一位的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跟着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，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。